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次富牌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朱姐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那么最近呢，我们节目啊，养生之道举办的我与养生之道的健康故事啊，应该说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很多朋友呢都参与了我们这个活动啊。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贺云主任的采访的蒲先生的录音。 老先生您贵姓啊？ 姓蒲，蒲公英的蒲。 蒲先生您好，有几年？ 我这个就是从开始用算起吧，有这个，我想有这个3年吧。 哦，有3年的时间了。那在没用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主要是用这个，主要是针对我的这个有这个肾的毛病，就是肾功能不全。我这个从那个，就是广播上啊听到介绍。 您这个肾功能不全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呢？ 表现呢，就是没有，就是症状上没明显的症状，但是化验呢，它这个像这个血肌酐呐、尿素氮呐、尿酸呐，它都是高。 高到多少？ 就是这个最开始的话呢，这个就是200多。 什么200多？ 肌酐。肌酐200多。像这个尿素氮呢，就说这个达到这个15-16。后来这个就说，听到广播呢，我这个到医院呢去这个咨询，咨询呢。 那您在这个时候，就是说肌酐和尿素氮都高的情况下，您感觉有什么不舒服吗？ 舒服的时候就说这个，就好像是浑身有点乏力呀，浑身乏力。反而是这个精神不振，这样的感觉， 就觉得精神状态很差。 反而是这个就是，就感觉这反而是比过去，说怎么回事啊？说也弄不清楚。后来说偶然的这个，在我们这个社区的问诊部检查，说这个检查肾功能不全，这才知道就是医生说呢，说这个是啊。是这个肾功能不全呢，这是个就是说它不可逆转，要发展，会越来越严重。当时说最严重的时候呢，说的我也好挺害怕。最严重的就说肌酐再升高啊，就是这个要这个透析，甚至是就是最后实在不行发展到就尿毒症了。尿毒症是个好绝症啊，是吧？所以说这个才挺害怕的。完了，我听到，咱们这个介绍，到医院这个对跟医生进行了咨询，就是控制住了，没有这个大发展。要按照这个好，这个原来这个在医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在这个，就是这个有。5-6年前呢，开始发现呢，我就是吃的西药啊，这个中药啊，不行，我越吃这个的好，发展比较快。后来我用这个呢，反正也这个就说，逐渐的呢，它就发展的呀，就有发展的，但是它放缓了，慢了， 这个呢，就是后来体会到，根据就是介绍呢，这个病啊跟饮食、休息各方面都有关系。所以说可能有时候啊，你们是累着了，或者这个吃的方面没有注意，他肌酐呢又发展一下，又反正是我一注意呢，就这个稳定了，就没发展。所以说我这个后来呢，就是一直呢，就是在我是这个信得过的， 那就是说，您原来呢在临床上用了很多治疗的手段，控制的都不是很好。从用了这个以后呢，就觉得控制的效果非常好，就是觉得这个病呢被控制住了，基本上没发展。 对，这个就是说，根据医生说，只要是不发展这就好，因为他这个不同于别的病，是本来说按照好这个西医的说法不可逆转，现在说能控制住不发展，说这就好，所以说我这个后来呢，就一直呢就是坚持这个，因为我这个就是肾能不全呢，它不属于别的，它属于遗传，多囊肾。这个遗传呢，什么病一遗传不可能从根本上这个彻底好转，所以说能够控制住呢，这就好，这不是一个医生说，哪个医生都是这样说，别大发展的这个就好了。所以我就感觉到呢，这个心里头啊，就是挺高兴的，就这个要继续的呢这个下去。 就相当于我们给这个慢性病呢找到了一个有效的控制它的一个方法，这就使您的老年健康的有保障了。 有效的途径啊，就是这个我这个，所以说我这个当然是了，有时候说这个看着别的就是。要是好的话，有药呢，我也配合着吃点儿，这样的话呢，这个相互作用。但是你光是吃药呢不行，原来，加上这个呢，就控制比较好，比较理想。 对，那看着您呢，现在精神状态这么好，心情也这么好，也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控制的办法，我们也感到很欣慰，而且您对此也这么信任，我们也觉得非常高兴。 这个今后呢。我这个就是根据这个医生的嘱咐吧，是吧？去做， 坚持用下去，这个时候呢，您老年的健康就有保障了。 我感觉是这样，就是这个安度晚年呢，安度晚年这个有保障，所以说这个什么，我感觉是这个很好，就是对咱们这个什么，这个放心，信得过，我继续使用下去。 好嘞，也谢谢您啊，祝您健康长寿。 谢谢。 那么确实蒲先生的效果呢也是令我们非常的欣慰，效果非常好啊。那如果大家呢也想说一说我与养生之道的健康故事啊，当然这个故事真的是不限长短，但一定是自己的真实经历啊。但是我们的这个故事啊，一旦是被征用啊，在节目当中播出，您就将获得一款的由世卫联合赞助的一个月用量的健康产品，那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加。报名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27。那张主任，刚才蒲先生的这个例子啊，确实给我们很多，比如说跟他有同样啊病症的人，或者说健康人，都有一些启示。 是的，我们说啊，就是中医里边的心、肝、脾、肺、肾，说明了这个核心的五个脏器。那这个五个脏器呢，可以说是五大金刚，哪一个器官出了问题都很麻烦。我们在讲节目的时候提到这个心提的比较多，因为我们说，心脏一出生以后，一辈子就不停的在那跳动，它是最辛苦的。但是不要忘记啊，我们的肾脏也是辛劳一生。你看，我们一出生就会小便，你要小便，你是不是就要用到这个肾脏？所以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肾脏是我们人体最主要的排泄器官。那么，通过肾小球的滤过功能和肾小管的重吸收和分泌功能，这样呢，形成了尿液。 从而呢排除我们的代谢产物，调节我们这个水电解质酸碱平衡，这样来维持我们人体内的内环境的清洁和稳定。大家不要忽略啊，肾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它可以分泌以及灭活我们人体多种这个激素，参与我们人体多种这个生理功能。我们吃的这个药品啊，大概其百分之这个60-70%都是通过我们这个肾脏把它排泄掉的。 嗯， 所以它也，你看药物要伤害它，还有呢我们高血压要去伤害它，我们糖尿病要去伤害它，再有呢我们老年以后这个动脉硬化以后呢也会伤害它。肾小球呢我们一个肾是100万个单位，它那个就是一个这个毛细血管球，那么它的毛细血管壁呢构成了我们这个过滤膜，就是说因为要为什么形成这种小球呢，是为了增加它这个长度，血液在那儿要流过啊，所以它起到了一个血液过滤器这个作用。那么周围这个寂膜呢是这个毛细血管球的这个支撑这个组织。所以这个得了肾脏的听众呢有一个题啊很麻烦，就像蒲先生刚才说的，医生告诉他你不向前发展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了。 嗯， 那么我们临床今天治疗来说也缺少这个特效这个药品，还有一个从这个人体这个免疫系统来说，我们肾脏那里的驻扎的免疫细胞几乎是没有，它主要是靠血液里面流动的这个免疫细胞进行这个免疫呢。那你看这个得了肾脏以后，我们说一个尿的这个指标会有这个肾性这个贫血，还有这个肾性这个营养这个不足，浑身这个乏力，进一步向前发展呢出现各种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是吧？严重的呢我们可能就肾不能用了，我们要靠这个血透，我们要靠体外这个循环来替代肾的功能，再严重的话我们就可能要把肾这个摘掉要换肾，当然那个都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啊。所以我们这个古人把它称为先天之本，包括我们这个肾气虚了以后生殖出问题，腰膝酸软出问题，因此呢对于我们老年人，即使你今天没有疾病你要去护肾，那么我们有了心血管疾病，有了糖尿病这些患者，你要去护肾，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这先天之本，它才能维持我们这个体内这个内环境这个平稳，最后呢能对抗衰老，对抗各种慢性疾病。 嗯，确实肾呢是先天之本哈，从小到大到老都要护肾啊，肾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但是用什么样的办法来起到一个保护肾的作用啊，这也是因人而异，因个体的这个不同有不同的方式。那大家呢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一下健康风险评估，然后我们将给您制定一个个定化的健康管理方案啊。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 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也使得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不论是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保健养生，都不应该忽略对肾功能的保护。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明显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想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那说到补肾呢，好像咱们中国人呢对于肾呢还是比较重视的，曾经有过这样的这个调侃的话，说全民补肾哈。那具体到这个补肾到底补的是什么呢？ 你看啊，我就说这个作为咱们健康管理，咱们用的方案一个是抗纤维化，同时加这个名贵中药金蝉花。肾脏的疾病，你无非它的基本的发病机制是一个炎症反应，另外炎症后期你到慢性炎症以后，它就是这个纤维组织增生，就是病理性的改变，这是肾病。不管你是哪一种肾病，那么麻烦，那么多的品种啊，它都是这两个基本病变。至于我们说一会儿发现这个尿液里边有红细胞，有这个尿蛋白，或者我们说肌酐、尿素氮、尿酸等等这些指标这个异常，这个主要还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病变，就是我们肾小球滤过膜那一层膜发生了问题。当然现在查明来说，更多的就是这个免疫复合物影响到肾脏滤过膜这个作用。所以这个大家要做管理的时候，你可以单纯的用这个名贵中药金蝉花，也可以单纯的用抗纤维化，也可以通过抗纤维化加名贵中药金蝉花。这是我给大家介绍的三个路径。至于说你用哪一种，还是那样说，要做评估，诊断你原发疾病是什么，你今天都有那些指标这个异常。说到这个全民这个补肾啊，你看我们说这个老年以后呢，我们自然的就有一种这个说这个肾气虚。中医说这个肾气虚，一个是指的构成肾脏的这个物质基础，就是它的组织细胞营养等等，还有一个说这个肾气虚呢，指的是它这个功能这个低下。这个其实这种说这个功能低下呢，随着年龄的增大，它这个功能低下，这个和这个现代医学认识是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到了这个老年以后，你看一个是组织形态的改变，就是它结构的改变。结构的改变，比如说我说这个肾小球，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血液里边的这个代谢产物都是通过肾小球过滤的。你看它呢，就随着年龄的增加，功能健全的肾小球这个数目啊，逐渐的在减少。那么肾小球硬化在40岁以后，就我们活到40岁以后，即使你是一个健康的人，它这逐年就增加。那么到了80岁的时候，硬化的肾小球可以高达30%这个30到40%这个40%，而且主要建议这个肾的皮质。那么肾小球硬化与老年这个肾血管呀、毛细血管水平这个老化改变呢，它是直接相关的。你看我们说得了这个糖尿病，细微血管的变化，一个是糖尿病肾病，一个是糖尿病眼病。那我们说高血压，你血压老是高， 它也会伤及这个肾小球这个血管，也会发生硬化。所以我们说你护肾应该作为养生的最基本这个手段之一，因为这有生理基础，年龄增大你肾小球一个数目在减少，就是你的功能在下降，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还有就是你肾血管这个硬化，是吧？这是我说的肾小球的变化。再有就是肾小管，那么老年人肾小管这个数目它也是随着你年龄的增大它这个数目也在减少。那么禁区小管主要表现为就是上皮细胞萎缩，脂肪变性，基底膜呢明显的增厚。那么远区小管主要变化是这个管腔扩张，常见这个侵蚀或者囊肿这个形成。其中60岁以上这个老年人啊，你像这个单纯性这个肾囊肿这个发生率呢，它可以高达7%左右。这是我说肾小管这个变化。那再说一些肾血管的变化，你看肾动脉这个明显的硬化，血管内膜增厚以及轻度的玻璃样变，可同时存在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咱们谈的多了，但是肾血管这个动脉硬化就会直接影响到肾功能。那么由于这个肾小球毛细血管瓣的这个狭窄或者闭塞，这样呢就造成了血液从皮质流向这个髓质。你看这是一种随着我们年龄的变化，我们在肾的这个结构形态上它发生的变化。那么功能的改变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个肾的血流量减少。那么肾的血流量与肾功能当然是密切相关的。你正常人在这个安静的情况下，每分钟可以有这个1000到2000毫升这个血液啊，就一分钟，就是所以这个1升到2升这个血液流进肾脏。那么到了90岁的时候，你知道这个降了多少啊？每分钟才289毫升。你看我们这个正常人是一分钟是这个1000毫升2000毫升，到了90岁以后才这个一分钟才289毫升，那一下下降的很明显。再一个就是肾小球这个铝过功能这个减退，那当然你这个肾小球减少，血管的变化，肾小管的变化，功能下降以后，那么肾小球这个铝过率就越低，那么我们血清这个肌酐水平这个时候就会高。血清这个肌酐水平呢与我们肾功能是呈负相关，就是说你血清肌酐越高，当然证明你肾小球铝过功能越低。但是老年人当然你本身肌肉萎缩，肌肉组织也减少，内源性这个肌酐产生它也是减少的。即使肾小球铝过率降低到正常的 35% 的时候，你说明什么？你血清这个肌酐呢也应该是正常，就从临床检查来说。而一旦发现血清肌酐水平升高，那么往往肾功能就是严重已经衰退，甚至肾功能出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呢老年人这个血清肌酐水平不能及时或者反映肾功能的减退，而必要采取这个公式这个方法来计算肾小球铝过率。时间的关系，当然它肾小管这个功能也在这个减退。所以我就说只要你衰老，别光是关注的关节，关注的你的眼睛，关注你那个血管堵塞，一定要去护肾。那么护肾的方法，抗这个肾小球铝过膜这个纤维化，再一个就是清除铝过膜这个免疫复合物。这个呢就是我们也介绍刚才这个方法，大家想了解的话可以打电话。 护肾就是护这个肾小球啊、肾小管啊、肾血管啊等等啊，这些都要加强保护啊。用抗纤维化的方式和这个中药啊金常花怎么来护肾，大家呢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么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好，那今天的问题呢我们要提出了，就是高血压肾病是由高血压引发的肾动脉硬化，继而发生了肾小球血管的纤维化，形成水肿、蛋白尿及肾功能下降等等症状。那么下面的说法哪个是正确，哪个是不正确？一，控制高血压肾病的发展要在利尿降压的基础上配合抗纤维化来控制肾功能的下降。二，高血压肾病的病人因为有水肿和肾功能的下降，所以一定要多多的喝水。哪个是正确的呢？需要您来回答。